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到肉， 只问是非不问立场， 破机会。 好，来到第二节，阿Donna想问问兄姐的少女时代， 你发版了。 冇啊，问，我想问兄姐中学嗰时好靓噶嘛？ 哎呀，有咩咁靓啊？唔系， 就系中学， 唔系，我真系想问个题，你觉唔觉得自己靓噶？我真系想问个题，你觉唔觉得自己靓噶？ 觉得， 唔系，人哋觉得最紧要。 人哋可能有啲觉得，亦都有啲唔觉得。 你知唔知边啲人叫最靓啊？自己唔知自己靓嗰啲人叫最靓。 其实我都唔知自己靓。 啊，咁啊点咧？差唔多人追噶，其实你翻兴 姐先啦，唔系好多啫，哇！呢度呢度可以买讲一个钟头啦，最少。 买到尖沙咀啫，咁但系女校你系女校噶嘛？咩咯？咁咪冇识唔到男仔咯？ 应该有社交嗰啲嘢嘅，都有 join school嗰啲波啊，系啦，有啲嘅。点啊？你讲多啲啦，校啊嗰啲咁。系咯，好多群下之神，冇乜群下之神，冇咁多废话啦。都有啲啦。 都有啲系嘛？有啲啊， 咁朋友梗系有啲噶啦。得噶，我中学唔可以识男仔噶。 有啊，你咩人嚟噶你？ 我老豆好威严。 但系我觉得兄姐咧，佢行得咁前咧，佢对呢啲嘢应该都唔会话咁咩嘅。 冇乜问题嘅， 系咯。拍下拖 啊嘛。你几时第一次拍拖啊？几多岁？ 我都唔記得啦，真係咁耐以前嘅嘢，點解要？ 但係佢你喺美國讀書之前有冇拍拖啊？ 有拍拖。 咁後屘去咗美國之後 就散咗，點算？ 係美國之後再拍，就唔係話同一個嚟嘅。 有啲係，其實識好多朋友嘅，好心你哋啦，真係。係 呢啲嘢， 好心你哋啦，好心你哋啦， 我都係方便出聲啦。 follow up question 啫嘛。你講啊，你唔咁多嘢講。監製啫。點解一定？我都係幫阿Donna即係 elaborate 翻個問題。 系咯，系咧，监制讲啊。点解你会拣读新闻呢？嗰时其实咧就好偶然嘅，或者唔系咁偶然啦。因为美国咧读大学咧，其实系几好，因为好自由嘅，任你拣。最紧要你攞学分啫嘛，你收够学分，你咪毕业咯。咁我去到初初咧，去到南加州大学咧，就其实有都有几多香港学生。 咁啊，睇下点个个都话要读工商管理喎、啊。 系咯，你话你读BBA先。 咁啊，诶，咁啊，试下啦，系嘛？咁啊，读咩啊？收一科会计啦，一科经济啦，又唔知咩？哇，我觉得好闷、啊，我读咗一个学期，顶唔顺啦。咁啊，唔好啦，即系环顾睇下仲有啲咩可以读。咁我自己中意写嘢嘅，咁我中意写嘢，咁啊，不如吓睇下可唔好读新闻啦。 咁但系新闻我又觉得又好似即系太过少一啲啦，咁啊不如读埋广播啦吓，咁啊即系多几样啦，有电视啊嗰啲咁样。 即系你哥哥屋企人嗰阵时，佢都冇要求你话。 唔系我哥哥都唔知几想我读法律吓，但系我又唔想啊嘛。 唔系喎，维基百科话因为嗰时有水门事件，所以激发咗你。 系啦，咁所以咧，因为我自己一来我就自己系中意写嘢啦，咁我系想读新闻啦。 咁亦都係呢，因為當時水門事件，咁當時呢，哇，好多時夜晚呢，我哋放咗學呢，我走返去即係個宿舍啊或者咩啦喺度睇，因為佢晚晚呢都有嗰啲水門事件嗰啲聆訊啊，嗰個主席啊 Senator Sam Irvin 啊，哇個大肥佬呢喺度，哇我哋睇佢都唔知幾精彩。 咁所以咧就變咗咧，有冇字幕㗎嗰啲？梗係冇字幕，甩聲啦！三年級甩聲啦！頭先你唔聽書嘅，咁所以咧， 即係我都話好勁咯， 即係大家 好靈訊，係好多 jargons 㗎嘛，即係非常之 向往咯。咁亦都睇到咧，當時係全國咧都好多年青人咧。 係涌入去嗰個即係嗰啲大學啲新聞系，因為點解咧？大家都想學嗰兩個華盛頓郵報嗰兩個記者啊，即係 Woodward and Bernstein 啊，咁勁哇！嗰個深厚啊 Deep Throat 猛咁俾啲新聞佢嚇，日日喺度爆慢慢喺個聆訊度，咁大家都想，咁後來當然啊，阿尼克遜都俾佢懟冧啦，咁所以大家真係覺得哇，好勁啦，做記者。 咁所以我都係即係好好開心啦，咁啊所以亦都係即係嗰個亦都係一個原因啦，因為有水門事件。 第四權啊嘛，始終都係 選擇去讀新聞，咁亦都係咧希望咧係可以學下即係電視啦。咁初初佢兩個係嘅，咁啊諗住有個所謂叫 double major 啦，即係兩個。啊點不知佢兩個後來合併咗，咁啊變咗呢一個。 broadcast journalism 啊，電視新聞學系叫做。 拆開少少咧，即係講到水門事件咧，咁其實呢樣嘢對後屘你從政。 其實有冇啲即係 flashback 睇翻有冇啲咩影響或者？ 我相信都有嘅，因為就會俾你覺得你去做新聞咧，你係要去揭露嗰啲社會嗰啲陰暗面嘅，嚇、 嗯， 即係你要去發掘啲新聞嘅，同埋你要去咧係盡量咧係認識一啲消息嘅來源，令到人哋信任你、尊重你，咁佢會有新聞咧，佢會俾你嚇。但係有啲嘢因為好敏感啦，或者佢俾你新聞嗰啲人，可能佢自己都係喺個位高權重，咁佢亦都唔想辣分自己噶嘛。 嗯、 即係佢你亦都要保護佢嚇。咁、啊、但係咧，佢又信任你，咁佢先至會做你嘅消息來源。咁當然你亦都要信任佢，因為佢唔會俾啲 山埃啊，跣到攤攤腰咪死。 咁、嗯、所以嗰啲嘢係好，即係呢啲咁嘅嘢。咁你睇到佢水門事件，佢好明顯就梗係嗰個心喉好信任佢哋啦。咁而且後來啲嘢發現心喉係真噶嘛，講啲嘢越報越大。咁所以即係大家我哋覺得，即係當時睇佢做新聞就係要係咁樣做嘅。就是要去發掘啲嘢，當然你要可以咁做咧，係最緊要係你嗰、那個老闆，即係你嗰個新聞機構係願意孭飛。 嗯， 如果唔係嘅話，喺度個個震個貓王嘅，咁你死得啦！你攞個古仔翻嚟，喂嗱，我懟冧政府啊！呢個古仔 唔出得， 你出 唔出得 咪死？咁所以有好多樣嘢，但係你睇到佢美國嗰個做法。咁我哋翻到嚟香港係做新聞，我哋都係想咁做咯。 當時個氣氛自唔自由啊？即係如果 嗱，我喺南華早報嗰陣時做咧，嗱，我第一其實咧，我讀電視新聞咧，咁我係好應該翻到嚟喺電 視 台 咁嘛， 係 咯， 係啦。 點解 但係咧 ，South China 嘅？ 我走去嗰度做咧，哇！佢真係刻薄到不得了嘅，無線，即係而家都仲係刻薄嘅，我幾廿年都係咁刻薄嘅。咁我覺得喂，大佬咁少錢，我都唔記得幾多錢，幾百蚊定一千蚊，咁我梗係唔想做啦。咁、 嗯、 唔想做咩點啊？咁咪周圍望下咯。咁啊有啲人話啊西部啊或者西部好啲啊咁啊，咁我咪周圍寫信去咯。咁啊寫信去幾好彩喎、啊。嗰陣時你識唔識有個叫 Kevin Sinclair 啊？佢而家唔喺度啦。 知啊知啊知啊！ 咁佢嗰陣時都係 news editor。咁啊有一次，咁我寫咗信去，咁佢叫我入去見。咁我同佢見完面啦，傾咗。咁佢話你等陣先。咁佢就走入間房度，梗係見老總啦。嗰陣時個老總叫 Robin Hutchin。咁佢同阿 Robin 傾完一出嚟，咁佢又走翻嚟。唉、哎，你真係好彩啦！佢本來我哋想請個資深嘅記者，不過你都殺啦， 即係好過個資深記者咯。 咁啊請咗我做，咁啊做一路喺度做，咁啊叫我同埋阿 Halima Gutierrez 一齊做。咁啊 Halima 咧就係做嗰啲醫療啊、衞生、 教育啊、 教育啊、福利嗰啲嘢嘅。咁啊我同埋 Halima 一齊做。Halima 後來咧就同咗阿 Jeremy Matthews 結婚，係律政司。咁、一齐做，咁样咧就咁我咧就即系去揾到有啲消息来源啊，咁佢又俾啲资料，我就讲嗰啲公立医院里边系 床位 系啦，啲床位好逼， 咩尼龙床咩帆布床 系啦，咁啊帆布床，咁其实咧老实讲，嗰啲医院有帆布床就好多年都有噶啦， 系咯， 但系因为南华早报咧系俾西人睇，系俾港督睇嘅。咁其他你喺中文報紙寫咩呢佢就當冇到嘅。咁但係當你南華早報一寫影埋相呢咁麥理浩呢就話開會嘩有冇搞錯啊 ?Those camp beds must be removed! 即係即刻要清。 係咪我覺得到時当时佢咁講啦對住。 真係咁講啊。咁即刻落嚟咪要清。其實清乜鬼啫咪就係搵間房咪即係。 晒 佢。咁但係就即係好好啦。咁嗰啲俾我新聞嗰啲醫生啊嗰啲咪梗係好開心啦。咁又再俾我啦。咁有次又俾咗另外一個故仔就係講黃大仙療養院啊。咁、 哦、 樣呢就好差。 喺樂富嗰度嗰個係咪 即係喺嗰頭啦， 係啊係啊， 咁樣咧，我就帶埋個記者、攝影記者去，咁其實真係冇咩人理嘅，咁所以咧又影到嗰啲咧老人家咧，有一個有一幅相咧，而家都可以上網睇翻，就瞓咗喺度，咁啲人咧得就得咗碗飯喺佢心口， 嗯， 哎呀， 佢就攞隻手拿嚟食，嚇、啊，咁我哋影咗啲相啊，影咗各樣嘢，咁又係擺咗出嚟，咁樣咧， 咁嗰節物理好點啊？今次 嚇，咁咪又係鬧咯，即係變咗好多嘢咧，報紙係容許你寫。 咁另外有一次咧，我就記得朝頭早五點鐘定咩咧，就走去有間診所，好似馬會診所啊。咁原來咧啲人咧要派籌啊，要攞籌啊。嗰啲有啲咧就係、是、 而家都 係 噶。 而家唔係啦，而家攞應該好咗啲啦。 打電話訂啊，而家係。 嗰啲咧係孕婦嚟嘅。咁樣咧最好笑咧，佢要去攞籌咧，佢仲冇凳坐嘅喎。咁啊，個個企喺度，咁我哋嗰、那個攝影師好叻啦， 又影到正嘢。 佢影到幅相咧，一個一個大肚啊，影出嚟嚇，咁好靚嗰幅相，即係咁即係我哋暴露到佢個醫療制度啊，係有啲問題。咁、當時就冇即係冇話唔俾你登嘅，甚至佢中意登添嗰啲西。 唔係，即係影響到個行政，佢真係做嘢喎、 因為佢尤其是南華早報啊嘛，即係佢嗰個地位啊嘛。咁其實咧，我相信就算你係中文報紙咧有一張啦，尤其是明報啦，嗰陣時講咧就話麥理浩咧係唔知個個禮拜定咩咧，好定期咧係同查良用食飯嘅。所以咧，大家係好關係好好嘅。咁所以我覺得，如果你其他報紙咧，你係有啲嘢係咁寫，去暴露社會個陰暗面咧，咁我相信都應該都得嘅。咁我所以我嗰陣時做咧，係都俾啦。咁後來又走去無線，都要去無線啦。雖然都仲係好刻薄嘅，咁佢叫我問我去唔去，咁我因為我讀嗰行噶嘛，咁啊梗係想去做下啦。但係都係仲係好。 但係你要去即係南華嗰邊浸完之後咧，再去無線會好啲啊。 兩年啫嘛，喺收差 嗰度啫。咁啊，然後咪走去無線咯。電視咧就係難啲啊，因為 要出 畫面啊嘛咁但係就無線都唔係話有啲咩嘢咧。是话唔俾你做，咁我记得咧，唯一有一次咧就系因当时越南传闻啊， 系， 吓，咁啊好多人涌晒嚟，咁有一次咧我就去嗰啲营度去做访问啦，咁我仲做食咗个扒，你知食扒啦，即系拿住个麦， 我知个麦 叫 stand up 扒，咁我就喺嗰度哇冚唪唥传闻啦，我企喺度讲啦，咁我咧其实呢个营咧而家咧真系都插针都唔落噶啦，即系好多人喺度。咁我翻到去咧，咁咪整咗呢個，咪出咗街啦。咁樣咧就我唔好講個人個名啦，即係上級嘅。 姓王。 費事講。咁佢就話：佢你 花名阿吉， 佢你使唔使咁講啊？即係佢就係講呢句啫。 哦。 即係我想，梗係新聞處打俾佢啦。因為我覺得 有咩錯啊？ 當時政府 事實係咁啊嘛。 即係佢係好大壓力，因為好多人嚟咁佢唔想咧，你仲講啲嘢咧？好似令到咧係好同情佢啊， 可能聽到電話佢、 一定係啦， 梗係啦。咁我唔理佢啊，佢咁同我講我係咩我怪人啊，即係試過咁啫，唔係啊， 卿姐， 唔係啊， 錯啦， 你細細聲咁，我對住個麥講俾你啫， 唔係啊，咁我唔知係咪喎， 所以就都其實都冇乜嘢。咁後來咧，我就即係我做咗三年啦。咁啊，臨走噶啦， 採主 係啊，做又採主又，後來我又走咗過去嗰邊咧 ，Current Affairs 嗰邊啦，我就同阿 Russell Spur，Russell Spur 咧係嗰個遠東經濟評論嘅副總編輯嚟嘅，但係佢喺無線咧就每個禮拜就有一個節目叫 Focus， 咁其實 Focus 冇嘢，咪請幾個嘉賓上嚟噏下嘢嘅啫，咁但係咧其實就好悶，因為好多人咧係唔敢講嘢嘅。即係上到嚟都係唯唯諾諾咁講，咁嗰陣時咧就啱啱開始中英談判，應該81年度都未曾係咩，咁樣咧我就記得咧我就做一個咁嘅節目啦，想揾啲人上嚟講，咁樣咧但係我哋咧就會做一啲叫 promo 啊，即係咁我咧就記得捉住阿 Russell 咧同埋個即係同埋嘅攝影隊咧就走咗上去獅子山上邊，咁啊望到腳下嗰度啦。咁我就叫阿 Russell 企喺度，嗱，我話我就係即係一個 tight shot 影住你，然後就拉歪。咁我話你要點講咧？你話咧，嗱喺我哋呢度腳下咧，就係、是、新界啦，啊或者係借翻嚟嘅地啦。好快咧，嗰、那個談判就會開始噶啦，因為咧係97嘅問題。不過咧呢、這個談判咧係香港人咧係唔會有份嘅。是中英政府呢是他会自己去处理。咁我觉得呢个真係咁上下嘢啦，就叫 Russell 咁讲咗。咁因为大家当时已经知道吓、我哋又冇民选。 当时反响系点样社会 冇反响㗎，就係咁先好弊囉。咁所以就即係即係我成日都讲呢，我系好尊重香港人嘅意愿嘅。 所以點解後來我講台灣嗰度，佢班友鬧我話我支持台獨啊嘛？梁振英挑戰咗我五六個月，要我同佢公開辯論啊嘛。其實我唔係話支持台獨。當年啊，李登輝請我哋去台灣，係講其實講一國兩制啊嘛。咁啊講香港前途。咁有啲記者話：喂，咁你點樣睇台灣嘅前途啊？咁我哇，台灣嘅前途梗係由台灣人決定啦。哇！一講咗呢句説話咧，就好似判咗死刑啊嘛。 呢種係自決啦。 自決啦， 鬧到我嘔啊！ 吓，系咯，嗰度截止嘛。 咁我香港其实香港前途，我觉得系由香港人决定。咁但系当时系冇咩人出声，咁所以咧，其实香港人系好惊嘅。佢系惊系咩咧？嗱，佢自己咧系接受自己系中国人。 嗯。 佢亦都系大部分啦，系接受香港系中国嘅地方，系俾英国人攞咗嘅啫。 嗯。 咁所以如果你嗰、那个公约吓、啊，你嗰个地。嗰、那個契嗰、那個約係滿啦，咁要即係俾翻中國咧，佢唔會就係話喂英國政府你唔好啦，咁所以當年啊鍾士元同鄧蓮如咧，佢哋講咧初，因為佢哋係英國政府委任佢噶嘛，行政局、立法局，即係佢哋初咧係話要搞咩主權換治權啊嘛，嚇、咁中國一定唔肯啦，點會同你啫？佢話我再會只係自己嘅地方，點會俾你英國人啫？ 鄧小平拍板啊嘛，嗰時係呢樣嘢。 咁所以佢哋係要維持現狀啊嘛，佢哋想。咁、所以最近咧，無線咧就抄翻一個片出嚟，就係82年嘅，就係我有份做記者嘅，就係講當年啊鍾士元同埋鄧蓮如咧，就喺個談判期間啦，咁啊去。英國見啊首相戴卓爾，咁、我咧、 你問嘢，我記得 係啦，我唔係嗰陣時未問嘢， 唔係嗰次啊， 嚇嗰陣時都未曾有中英聯合聲明，但係咧嗰陣時因為我喺倫敦呢個大學 特約記者，咁啊你係 倫敦嘅經濟政治學院讀緊書，咁、但無線因為知道我喺嗰邊咧，咁每一次有一隊行政局嘅人過去咧，佢會打電話俾我，喂你幫手做下啦咁啊，咁、我咧抽到佢電話咧。我就要即刻揾一隊攝影隊啦，然後安排去拍咩啦，然後就當日就要做完咧，又要做講啦，做把聲啦，又要剪片啦，又要將佢咧衛星送翻翻嚟。咁嗰次咧，我就走去影啊鍾士元地啦，去完唐寧街十號。咁咧，佢哋咧就去嗰個叫 Hong Kong House 喺倫敦 ，Hong Kong House 就好多留學生咧喺嗰度聚集嘅。咁當然當時嘅即係。港英政府喺嗰邊啲人咧，就梗會叫埋班學生一齊添啦。喂，鍾士元陣間嚟見你啊，咁啊，咁、我就去到咧，就喺度影啦。咁啊，鍾士元啊，喺度同啲學生講啦，就話嗱，我哋而家嚟咧就要維持現狀咁啊，即係希望香港。咁啲學生就話維持現狀，咁係咪即係冇得好㗎？咁啊，嘿，鍾士元你即係蠢咗只豬咁樣，點可以冇得好啊？佢話梗係可以好啦，不過即係總之維持。即系英治， 唔好更坏， 系啦， 系啦， 我真系有睇啊呢个 管治 ，OK， 上两个礼拜啫嘛，我睇啊， 我阵间再俾埋你啊，系、我问咗啊， 我真系有睇啊， 问咗啊，吴俊俊俾咗我，咁、然后咧，咁佢又话嗱，讲完晒啦嘛，大家知啦嘛，好，我而家做个 straw poll， 你哋大家举手，边个中意支持维持现状举手，咁啊全部举咯，边个反对维持现状举手。咁我舉一手，其實咧我有啲身份衝突嘅，因為我一方面咧我係學生啊，但我又係記者啊嘛，咁啊得我個舉啦，咁啊佢哋講完啦，咁啊完咗咧，咁啊香港政府有個官員啦嚇，又唔好講佢名啦，走埋嚟，你做咩反對維持現狀？我梗係反對殖民地管治啦，點解反對？梗係反對啦，咁所以咧佢嗰個片咧出街咧。我即刻諗翻你曬全件事啊！ 嚇， 但係嗱，我係反對。但係當時你哋頭先講啊 嘛，你要 elaborate 點解反對？ 香港喂，殖民地管治都要 elaborate。 唔係啊，你嗰陣時點解人哋會對你咁大反彈？即 嗰個係港英政府， 嗰個港英政府嚟噶嘛？係 係。佢哋喺度講緊維持現狀，你無端端嚇抌粒嘢落去個水度搞，咁但係嗰啲學生梗係唔理我啦。我話我一個人反對，即係個問題咧就係咧。當時你講翻當時，因為當時係冇一個獨立嘅運動，亦都冇一個自決嘅運動嘅香港。 嗯， 嚇，咁我反對下，我嗰陣時喺英國，咁後來我畢咗業，我喺呢個 BBC 度做嘢嚇，做咗年幾，啱啱做咗一年，咁然後佢同我再續咗約，咁我話我走啦。佢你做咩走啊？佢我哋呢度冇中國人喺度做嘢嘅喎。 即係好少，因為佢係國內啊、嗯。我哋唔係講緊 World Service 喎，係佢國內自己嘅 BBC 電視台。咁、嗯、樣我話我走啦，因為嗰陣時係1984年初啊嘛。我話因為中國政府係話今年係會即係 開始 呢、這個，即係鄧小平當時一講啊嘛，佢我俾你兩年， 嗯、 你談判有就有，冇我哋自己處理。即係個談判嘅限期就係1984年9月，佢就要殺科㗎啦。咁嗰陣時係1月、2月，咁我話我走啦，我話我翻香港啦。我仲記得咧，嗰陣時戴卓爾夫人走上去北京咧，咪俾鄧小平鬧佢嘅，咁啊出嚟咪一撲一碌嘅，人民大會堂。咁香港嗰啲個股市又冧又盛，咁我喺正 Bush House 啊。即係 BBC World Service 嗰度門口撞到有個香港人，亦都冇講名啦嚇、啊，新聞工作者，佢同我講：，哎呀，佢話我哋真係好彩啊！我哋而家喺呢度，我話點解好彩啊？我話我想而家翻去。 嗯， 呢啲係反映不同嘅心態啦。 冇錯。 咁、啊、所以我翻咗嚟，咁我翻咗嚟咯。咁無線就以為我細又要翻去噶啦，係咪啊？喂，又係咁，又係 咁黑薄， 又係咁黑 薄。其實咧，我答應承咗翻去添㗎， 嗯， 因為我喺嗰度唔做啦嘛， 嗯， 翻嚟咯。 但你都 Far East 喎， 係啦。咁我答應承翻，但係翻到一睇，哇！大佬原來又係咁黑薄，咁我話我唔做啦。 咁即係你翻嚟係入新聞部噶嘛？ 係啦， 嗰陣時邊個係咩啊？ 唔記得啦，都係嗰班人。 應該係嗰個噶啦。 總言之咧，我話唔做啦，因為都係頂唔順，太刻薄。咁佢亦都唔會逼你啦。咁我就幾個月咧冇嘢做。 嗯。 咁後來先至係本土經濟 係 啦，係啦。咁所以嗱，咁就變咗啦。咁我又寫嗰個過渡期啊，嗰啲採訪啊，咁啊去到九月，咁就中英聯合聲明啦，草簽啦。十二月就戴卓爾就飛去北京啦、 嗯， 就直情真係同阿趙紫陽簽啦。咁簽完咧，第二日咧佢就飛翻嚟香港啦。朝頭早八點鐘就開嘅記者會，一開完咧佢就去機場走噶啦。咁我嗰陣時就代表遠東經濟評論啦，咁我去問佢條問題啊嘛。你而家走去抄翻 BBC， 你睇到噶，你見到我當時問佢噶，我話首相兩日前你同北京簽咗個協議，決定將超過500万香港人交俾一個共產嘅政權。你咁樣做喺國際政治，因為我係 LSE 啊嘛，講唔講得通呢？抑或其實喺國際政治最高嘅道義境界，就係你自己國家本身嘅利益呢？咁佢其實佢預曬啦。 呢個我有睇啊， 佢預曬啦。佢你讲咩？佢话其实我哋英国啊，都唔知为你香港做咗几多嘢。 嗯， 我哋做晒所有嘅嘢噶啦，可以都同你做晒。所有香港人都非常之满意呢个协议，所有人都满意。你系唯一嘅例外。 嗯 ，You may be a solitary exception。咁如果你睇过 George Orwell 嘅 1984。Solitary exception is the definition for insanity, and that's what Maggie thought of me. 咁我要证实佢错。I'm not a solitary exception, and I got elected with a whopping majority in 1991. 嗯 ，The rest is history. 所以呢个即系都有呢个咁嘅背景噶嘛。系咪 激起咗你嗰、那个 咯、嗯？但系 斗心、啊、 但系当喺同一个记者会咧，其实跟住我之后，好多记者起身问，都系问呢条问题啊。 嗯， 所以虽然佢哋冇讲多一句，佢唔系 solitary exception 啊，我都系咁谂啊吓、 嗯。 其实好多记者都问英国政府咁啊。咁但系你睇翻香港咧，系冇一个吓、啊、自决啊独立嘅运动噶嘛。 冇呢个醒觉啊，其实 唔系醒觉。即係你可以形容佢醒覺啦，咁、 啊、 但係有咩事發生咧？唔係冇事發生、啊，有一個叫逃亡潮咯， 移民啊！ 咁所以咧，當時咧移民潮啦，所以點解當時阿羅德成啊，佢係間時好親英噶嘛，咁後來就變咗親中啦、啊、親共啦、 啊。嗰陣 時 啊，羅德成咪律師啊， 間叫做 Right of a Boat Company， 好似傻叻嚟㗎， 就 撈嚟撈啊嘛， 係啊。佢就係幫人移民嘅，佢以為咧，佢以為就會好發同埋好犀利啦。 應該 係 㗎。 咁但係 咁又唔係喎，我相信佢又唔係喎。 嗰時哇，嗰七身邊好多人走曬喎， 但係唔係個個幫襯羅德成走咯， 因為仲有景洪啊。 咁所以其實你睇到真係可，但嗱嗰啲咪香港人，佢自己用隻腳去決定咯。 嗯嗯、 所以點解好多人當時話啲人或者而家啲人係好緊張啲錢呢？香港人緊張啲錢呢？其實一個原因就係、是。因为你是没有人会帮你，政府也不会帮你。你有什么困难的时候，如果你真的想有方法解决，就是钱。 嗯。 所以有些人是很紧张有钱呢，因为钱可以令他离开这个困境嘛。 嗯。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所谓为什么我们是难民的后代。很多时候在住的地方他是不会给你一个好强嘅归属感啊，或者安全感， 呢种过客心态啊， 系咯， 二等公民嚟嘅啫嘛，点、嗯？ 兄弟，我想问一下你咧，即系以一个新闻，即系好资深嘅一个新闻从业者系个角度嚟睇，你会唔会觉得即系其实个香港嘅新闻呢个黄金时代已经过咗咧？听翻你正话讲嗰啲故事，我即系好向往。 冇啦， 而家即系科技进步咗啦，媒体啊各方面渠道多咗好多，但系。我睇唔到嗰種即係佢自由啊，嗰種氣氛，好似比你以前嚟講仲係差咗好多喎。 其實咧就好 控制 講咧，就從來都唔係咁好噶啦，即係幾十年都，因為我自己係好希望咧，香港一個咁有錢嘅城市啊嚇，尤其是而家你睇我哋嗰、那個即係生產總值啊，我哋十幾啊，全世界， 嗯、 即係有錢到不得了，但係個貧富懸殊係非常之恐怖啊。咁、 嗯、 但係即係一個咁有錢嘅城市，而揾唔到一間公司或者一個有錢人係願意出嚟搞一張報紙又好，搞一個機構係好獨立嘅、好受人尊重嘅新聞機構係冇嘅，咁多年都冇嘅。雖然我剛才講咁，我寫下嗰啲嘢佢俾我寫，而佢當時俾我寫嗰啲嘢，因為嗰啲嘢唔係涉及到佢權力嘅核心啊嘛。 嗯， 當你寫一啲新聞係搖動到佢權力嘅核心咧，佢一定搞你噶。即係如果、嗯、除非佢好有嚇、啊、個胸襟好闊嘅啫。咁所以咧，我就算我自己做記者，後來我做記協嘅主席咧，我成日都好嚴厲批評新聞界，所以其實佢哋好唔中意我嘅嚇。即係我覺得其實即係點解唔可以一？啲記者可以勇敢啲去發掘，同埋嗰啲機構係勇敢啲去登嗰啲新聞。咁但係咁多年咧，我哋唔係覺得係有邊個你話電視台又好，電台、報紙、雜誌係真係會咁勇敢去做一份咧，大家係覺得係非常之係可以好欣賞同埋好尊敬嘅刊物係冇嘅。但係咧，而家就越嚟越衰。因为咧，啲机构好多咧，系好惊北京，系惊啲有钱佬，咁啊越嚟越多嘢咧，系唔俾。咁而家又加埋呢个社交媒体咧，系令到嗰啲报纸啊嗰啲咧有个销路一路跌啦。咁而家其实咧，我几次见新闻界咧，佢哋都系即系吓，唉，即系佢哋觉得好辛苦，一来工又好少有得做。同埋可能收入越嚟越差，同埋佢覺得成個行都唔知點搞，因為如果你嗰個機構係一路一路收唔到錢咧，咁你更加冇心機去做啦，係咪啊？咁你點搞咧？佢話 你而家覺得新嗰啲媒體或者零一啊專端傳媒嗰啲做得好唔好咧？ 咁佢哋有陣時都有啲嘢嘅嚇，但係咧我哋係希望啲媒體咧係真係無畏無懼啊嘛，唔、 嗯、 單止淨係特區政府。而係涉及到北京或者涉及到華盛頓、倫敦，即係個個你都可以寫啊嘛。但你睇到香港而家咧，係好多咧已經畫咗好多條界，即係你 禁忌咁樣係咯， 係咯，咁係唔好咯。即係我哋唔係話要去要搞革命去懟冧啊共產黨，但係你喺香港寫啲嘢批評啊習近平啊或者各樣點解唔俾啫？即係如果係咁，我哋自己設限或者自己攞嚟衰。但係嗰啲老闆好多就係佢就係、是、即係佢畫地為牢嚇。即係有啲嘢咧，我係唔俾你寫嘅。啊，你想寫啊，你走去第度啦。咁我覺得就唔好咯。即係其實我哋香港，其實就算對國家嚟講，我哋可貴嘅就係我哋有自由、有法治啊嘛。呢啲嘢其實好緊要噶。如果你想香港繼續係一個非常之好嘅國際嘅金融中心，或者一個國際嘅即係做生意嘅大都會，你要有曬呢啲嘢，而且呢啲嘢係中國任何一個城市都冇噶嘛嚇、啊！你唔好以為佢上海或者邊個可以發展得咁快，雖然我廿幾年都唔準翻大陸啦，但係你要俾嗰啲人 係有資訊好自由流通，啊，有新聞自由，啊，亦都有法治呢啲嘢，我相信對好多做生意嘅人佢哋都欣賞。當然你話，哎，好多人都走落去大陸做生意啦，不過你睇到佢有啲都做唔到咧，你 Uber 嗰啲都唔掂啦嚇。咁，啊，所以咧，香港我哋保即係保留翻我哋嘅核心價值。法治自由啊，各樣嘢咧，民主就一路爭取啦，民主就未有嘅，即係呢啲嘢係好重要咯。對於我哋發展，對於成個國家發展都重要。咁但係咧，我哋香港咧，如果嗱你北京要做嗰啲嘢，你大家都預咗啦，因為佢係一個極權嘅政權啊嘛。但係你香港嘅人，你喺香港有權有勢，無論你喺商界或者你喺政界嘅人，你自己。走去一方面邀請人嚟干預，或者自己自毀長城，咁我覺得就好離譜咯。即係其實有啲人想搞我哋，懟冧我哋嘅制度，嗰啲有權有勢嘅人應該去同佢講，叫佢唔好。而家唔好就唔係淨係為反對派，或者為邊個，係為成個香港啊嘛。老實講，如果香港個個都啞曬、啞著無聲嘅時候，大佬啊，我哋咪同深圳差唔多。其實我哋而家都輸咗俾深圳啦。 即我哋唔識生根蛋啊嘛。 咁 係咯，係咯。 所以即係嗰個呢個係好可悲，就係有啲人咧係走去邀請大陸干預，嗰啲最衰嗰啲啊。有啲咧係大陸干預咧都唔敢出聲。咁所以喺5月18號當啊張德江呢個人大委員長嚟到見我哋嚇立法會議員，包括我哋四個民主派，我哋咪直情同佢講咯，佢企喺我隔離啫嘛，我咪同佢講咯，我話我歡迎你嚟香港，我香港而家係自從97以嚟最黑暗嘅時代，因為香港而家係嚴重撕裂，而咧好多香港市民咧係非常之不滿。亦都感到好失望，甚至絕望。所以點解有啲人呢係話要搞獨立，佢要揾出路。而搞到而家咁嘅情況係點解呢？就係因為北京同埋梁振英嘅政策唔聽我哋嘅意見，令到我哋香港人咧係好憤怒。咁梁振英企喺佢隔離㗎，我冚唪唥唔喺背後篤佢背脊，話喺面前㗎喎。 咁佢點啊？同你講普通話定係廣東話先啫？ 當然是普通話。 當然啦。 我讲广东话，所以张德江，你知唔知啊？我哋喺度讲， 我哋就要知啲细节位噶嘛。 听咗成，有咩有搞错啊？ 搞 L， 听咗成个钟头。咁出边咧喺会展嗰班友咪等食饭嘅，话七点钟嘅啫嘛，等我七点半 都未坐住一凳，我都去厕所嘛，你好似话咁样离开座位。 后来咧完咗之后咧，哇！嗰啲商界即刻发信息俾我， 系啊， 佢哋即刻听。第一件事 赞你， 我哋普通话好。 第二嘢首次公理。 第二件事个会亦都开得好好。 嗯， 即係大家都嗱呢，這个就係啦。即係你无需要落人哋个面嘅，无需要去刮佢两巴嘅。但係你好坦率，甚至比较大声一啲讲出香港人嘅忧虑，包括铜锣湾书店嘅嘢呢。 嗯， 呢啲係要讲㗎，佢又冇人企喺度。喂，其实呢水都冇㗎喎。喂，凳又冇得坐噶啫，大家企咗喺度5分鐘，罰企咁樣。 係咪咁樣㗎？係 啊，因為咧政府初想諗咧就學一啲 咪雞尾酒會咁樣。 係咯，外國嘅政府有啲安排，嗰次克林頓嚟香港都係咁，佢就揾間房。 嗰個係個非禮節性安排咁意思啫。 幾多人企喺度？咁樣咧，嗰個人入到嚟咧，佢就帶你去第一堆，咁啊講幾句。咁又帶第二堆，我嗰次二月去緬甸見昂山素姬都係咁啦，又講幾句，又影下相。咁啊第三堆、第四堆，佢又想係咁嘅，但係當然操作唔到。你知梁振英乜鬼做唔到㗎啦？咩講啊？入到嚟咯，第一堆就係大法官，咁啊握下手啦。咁握完就冇講嘢咯。 如果你唔識講國語啊， 咁啊行會議員又握下手啦。咁啊又去到第三堆，咁啊我哋就即係立法會議員，又仲有兩個區議會主席，咁啊大家握完手啦。咁佢係企咗喺度，即係佢都即係不知所措，都唔知點。咁佢好似咁我冇啦。佢話大家嚟聽講嘢啊嘛，咪聽下你哋講啦。咁啊企咗喺度。咁我啱啱佢企正喺我隔離啊嘛。 佢好多時間聽你講喎，聽講。 大家講咗成日55分鐘啊！咁佢企喺我隔離，咁我梗係第一個講，我咪講我頭先話。 俾啲蘿係咁，係 咯， 嚼啦。 55分鐘喎，得冇水飲，冇凳坐。 689咩嘴臉咧？嗰刻 梗係黑曬面啦， 反眼啦。 咁後來當佢講聽完曬啦，個個講完啦，嚇啲行會又講，我哋個個講完。咁好啦，你哋講完等我講啦，咁啊。 咁佢就話唔知講起我都唔記得，唔可以。 你係 C Y 講定係張德江啊？ 張德江 啊 ！C Y 一句冇得講， 邊個代佢入咪啊？ 咁啊，張德江話：佢話我哋咧就係對特區政府嘅表現咧好滿意。我話喂，我如果你咁講啊，我出邊啲人會好嬲喎。 你真係咁話嚟出嚟啊？ 梗係咁講啦。咁我而家問 你，你可唔可以試一次啊？ 我唔係同你對嘴啊。我說你，如果你真係 White Man 這樣說，香港人一定很生氣。 嗯， 我唔系同你对嘴， 哇哇哇哇哇！ 我又讲讲讲下，却其实咧，我哋都唔系第一次见面啦。嗰次你哋咪嚟咯，嗰次阿范太做主席啊嘛，咁啊有个团去广东啊嘛，咁我都有份去嘅。咁佢话我见过面，我说的是这是16年前的事， 咁耐， 好，将来见面之后什么都没有发生了。我说我们还要等到20年吗？咁然后呢又到啊李慧琼讲，李慧琼呢就讲就话唔知讲完一轮咩，咁佢就话刘慧卿呢同埋我都系乡里嚟㗎，佢话不刘慧卿呢就冇回乡证啊。 哦、 我哋认为呢刘慧卿都应该有回乡证。 佢同你讲 friend 嘅原来。 唔系 friend 啦。 呢个上你节目之前定之后啊？ 之前 啊。 咁佢就话阿张德江就话。佢呢個係有原因嘅，佢又冇講咩原因。 係咯，你唔問啊，問什麼原因咁樣 啦。但係咧，喂，但係咧，咁佢嗱，所以你就唔掂啦，唔會上你嘅節目啊，阿妹。哎呀，真係你跟阿姐學下嘢先。 係係係，應該點辦咧？ 就話咧，咁佢就話，佢話但是是可以解決的。我說。可以解决？ 怎么解决？ 我说我们20多年都没有解决啊，现在什么时候才解决？ 跟住话，你明天去，我给你， 打晒啦。 明天饮啖水先，转头翻嚟最后一次。